1357。北京音乐广播和你共度新年。2018年1月1日0点，现场转播柏林除夕音乐会。音乐总监西蒙拉特卸任前最后一次执棒柏林除夕音乐会。音乐会一反传统，柏林爱乐带来多种风格，令人期待。2018年1月1日0点，现场转播。1月1日下午1点到3点重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精彩呈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楚天音乐广播，深圳广播电台飞扬971，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岷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安徽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台，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广播。新年快乐，很高兴在2018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和大家一起度过。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联合音乐广播协作网为您现场转播的2017年柏林除夕音乐会。我是北京音乐广播主持人古月，在我身边的是本台录音工程师陈小兵先生。我们向大家问候。 大家新年好， 新年好， 我是陈小斌。那刚才呢，我看到直播室的这个时钟已经指向了2018年0点2分，现在是20秒，也就是说呢，我们已经迎来了2018年的新年。 是，那在介绍当中呢，刚才是在各台的台标中来度过的。那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转播的这场音乐会叫做柏林除夕音乐会。刚才也说了，我们已经到达了2018年的新年了，但是此刻的柏林时间还是2017年的12月31号的下午，应该是5点02分，和北京时差7个小时。 对，所以的话呢，应该说在柏林还是在2017年的除夕夜呢，所以说呢，在柏林这个举办的这场音乐会，在柏林它就叫除夕音乐会。但是这个时间在我们北京的时间呢，已经来到2018年，我们也可以叫它新年音乐会。 哎，那为了迎接新的一年到来呢，世界各地都会举行各种类型的庆祝活动，用音乐来欢庆新年的来临，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形式。 是的，那么我觉得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在哪里，就是今年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连续第16年现场直播柏林除夕音乐会。我还清晰的记得我们2002年第一次现场转播的时候，那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有我和古月。 对，2002年的12月31号那一年，距离现在已经有16年了。 对，我们今年是第16次现场直播这台世界古典乐坛最重要的一台新年音乐会了。 小斌老师，在世界著名的几场新年音乐会有三大，对不对？ 是的。 首先最有名的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对。 然后就是很有名的，由北京音乐广播再让中国的听众知道的，就是柏林除夕音乐会。 对。那 还有一个。 是，那就是在几年前刚刚开办的一台也是在德国的一个重要的音乐之都，也就是德累斯顿举办的一台音乐会。它也是除夕音乐会，它也是在这个当地时间就是 就是比如今年的除夕音乐会就在2017年的、也是在12月31日这一天举行，所以它也是一个叫做除夕音乐会。 那是迪勒曼担任音乐总监的德累斯顿国立乐团的音乐会，对，每年和柏林爱乐现在形成了激烈的竞争。 对， 哎，那我们要不要介绍一下我们转播柏林森林音乐会以及转播过柏林除夕音乐会，其实是我们的传统了。那要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一下柏林除夕音乐会的传统吧。 好的，那个柏林除夕音乐会呢，每年一度，是20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柏林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卡拉扬先生亲自创立的。那音乐会的主角就是世界最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 哎，那柏林除夕音乐会最突出的特点呢，就是曲目的设置上，每年的音乐会呢，会以每年的一个中心主题形式与演奏，形成了自己独具魅力的风格特点。内容呢，往往是某位著名的音乐家还有某种音乐题材或者是一部音乐作品作为主题。 是的，比如像1993年的柏林除夕音乐会，它的名称就叫做瓦格纳之夜，而2000年音乐会主题是威尔第之夜，1997年的音乐会名称叫做卡门之夜。 几乎每届的柏林除夕音乐会呢，都有器乐和声乐两部分的内容安排，可以满足更加广泛的听众的需求。 另外呢，音乐会都是由柏林爱乐乐团的现任的首席指挥去亲自执棒的，并且有世界最优秀的歌唱家、演奏家参加演出，这使得音乐会具有世界级的艺术水准，深受世界各地音乐爱好者的关注和喜爱。 那我们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北京音乐广播联合音乐广播协作网是从2002年开始转播柏林除夕音乐会，也受到了全国的千百万的音乐爱好者的欢迎。那接下来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小的段落哈，来回顾一下我们曾经转播过的包括09年10年的这个柏林除夕音乐会的精彩片段，我们要不要听一段？ 听一下，我们共同来回味一下曾经的精彩。 好，是2009年，当时西蒙拉特担任音乐总监，然后指挥的柏林除夕音乐会，与钢琴家布朗夫曼呢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三乐章。小斌老师，当时你应该在现场，这场音乐会不是我转播的，肯定是您转播的。那您还介绍一下您印象深刻转播过的柏林除夕音乐会吗？ 我觉得我们转播了那么多场的柏林除夕音乐会，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我觉得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每次都会有这个非常杰出的世界的优秀的艺术家来参加演出，而且的话呢，声乐和器乐都可能包括这样的内容。我觉得先回忆一下，就是咱们近期的这几届柏林除夕音乐会的艺术家，你说好不好？ 好啊，其实我转播过几次啊， 说 就是刚才我们说过，2002年的时候咱们转播第一次除夕音乐会，当时我转播一次，当时印象很深刻的是西蒙拉特，而且是美国音乐主题，而且是他那年刚刚担上柏林爱乐的音乐总监。 很特别。后来我又转播了一场，也是席穆拉特，还是美国主题。然后呢，还有一场也让我印象深刻，您知道吗？您猜是哪一场？ 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音乐家？我记得是一个侏儒的， 哦， 个子很矮的一个歌唱家。 嗯， 你记得那次吗？ 夸斯托夫。 哎，夸斯托夫。哎，嗯。 还有一个指挥家，当时他临时代替小泽征尔，是杜达梅尔。今天也带来了那一场音乐会，2010年的音乐会的音乐。 嗯，那我们是不是听一听，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是2010年的除夕音乐会，当时是杜达梅尔在世界刮起了他的拉美旋风，而这场音乐会是法兰西之夜。 嗯， 我们这里听到的是法雅的作品《三角帽》。 我觉得我们在回顾了本台以往转播的一些印象深刻的音乐会之后呢，我们还是来回到今年我们即将现场直播的2017柏林除夕音乐会的情况。我觉得现在是应该离演出开始呢还有大约17分钟左右的时间。 嗯， 现在呢我们从柏林当地的情况来看呢，最近柏林的这个临近新年呢，它的这种就是节日气氛还是非常的浓厚。就是街道上人们就是购物啊，包括到圣诞市场啊，还有就是到这个勃兰登堡门要参加就是新年之夜的这个欢庆的这种活动的人们仍然热情不减。 对，很多的庆典活动。那其实在国外的这个新年和我们的这个春节差不多，他们在今天晚上是可以鸣放鞭炮啊，冷烟花呀这些，还有烟花呀这些，而且我记得我们当时去转播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情景在历历在目，就是我们也自己会带着烟花，然后到布隆奔堡门面前，然后来放一些烟花，而且呢庆祝新年，而且它的布伦登堡门还有几场音乐会，不同的有摇滚的，电视台同步也在转播。 对对对，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就是就是新年近期的新闻， 我注意到就是西方很多国家都在加强就是新年庆祝活动的这种安保工作，因为也是对于这个恐怖主义的袭击还是有一些担忧，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柏林市区的人们的这个迎接新年到来的这种活动好像没有怎么受到这个影响，大家都还是在有用很大的热情去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 嗯，就说到柏林吧，我觉得用音乐来祈福新的一年的到来是最美好的，音乐中可以各种的想象，有和平的愿望，也希望一切都好。而且就说柏林这一天，他们的德国电视台有很多的转播，包括我们的柏林除夕音乐会，包括德累斯顿除夕音乐会，包括其实他们在布兰登堡门面前举行的一些流行音乐会、摇滚音乐会、爵士音乐会，都会用音乐来庆祝。 对对，而且的话呢，人们的热情依然像往年一样的那么的高涨。那么下面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把今年柏林除夕音乐会的一个内容，还是而且它的曲目给大家做一个说明。今年的柏林除夕音乐会呢，跟去年有点相似，就是它不像以往大家印象深刻的柏林除夕音乐会那样有一个主题，它是没有明确的主题，是由几位不同风格的音乐家的作品构成风格非常丰富的一种演出，曲目是这样的，你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好吗？ 像一开始是德沃夏克的狂欢节序曲，一般音乐会嘛，庆典的形式由序曲开场是很正常的，然后呢就是斯拉文斯基的一个芭蕾舞剧，选择他的众神领袖阿波罗当中的一段双人舞。 对，这个舞剧呢，应该说可能我们中国的大部分音乐爱好者不很熟悉，因为过去我们了解到的斯特拉文斯基的这个舞剧音乐呢，像火鸟、春之祭、彼得卢什卡等等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这个众神领袖阿波罗呢，它是一个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这个芭蕾舞剧的音乐大家今天听过之后肯定会有深刻的印象。 然后呢是理查施特劳斯的四首艺术歌曲，其实很特别，五首艺术歌曲，因为呢担任演唱的是美国次女高音歌唱家迪多纳托，将演唱理查斯特劳斯的包括他的奉献、摇篮曲、母亲的细语、早晨和来自东方的三位神圣的国王。 这个迪多纳托呢，近些年呢在世界古典乐坛是非常的走红他这种次女高音的这种独特的嗓音，而且是就是从评论界还有专业界认为他的嗓音是具有一种金属般的光彩非常的夺人耳目，所以的话呢他而且这些年他所演唱的这个声乐作品的范畴覆盖的这种宽度非常的广。 那接下来的作品呢是来自伯恩斯坦的几组作品，分别有他的在小镇上，他的音乐剧，选择他的三个舞蹈片段，还有一首歌曲照顾好这所房子。 所以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对比强烈的这些作品会使你感觉到在一台音乐会上能够感受到非常丰富的这种音乐体验。 同时还有夏萨科维奇的作品黄金时代的组曲。其实在今天这场音乐会，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和往年不同，其实有几个亮点。一个呢就是今年是希莫拉特在卸任柏林爱乐之前的最后一次除夕音乐会的亮相。 是的，这个我觉得柏林爱乐音乐总监这个位置一直是全世界的古典乐迷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这样一个音乐领导或者是音乐领路人的位置多少年来他的产生都会受到大家的广泛的关注。 说到希莫拉特，其实在我印象中，刚才我也说了，我们2002年的12月31号是第一次转播柏林除夕音乐会的。这一年呢，也是希莫拉特刚刚担任了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那也是他第一次执棒柏林除夕音乐会。 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这场音乐会当时也是美国音乐剧之夜。 那今天的就是他的这个谢幕的这个除夕音乐会的舞台上的这种展示呢，也同样有就是来自美国的音乐作品伯恩斯坦的音乐剧，当然这个我们可以从各方面的材料可以看到，今年明年应该是现在已经是今年了，就2018年的应该也是纪念伯恩斯坦的这个全世界的一个古典音乐界的重要活动。 对，它诞辰100周年。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在今年的柏林除夕音乐会上，它也特别安排了伯恩斯坦的作品的演出。 还有一个亮点，对，刚才说的伯恩斯坦是一个亮点。其实希姆拉特，我总结了一下，包括2008年希姆拉特第二次当选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的时候，他又指挥了一场美国音乐之夜，当时有格什温的作品，包括古巴序曲啊那些，你还记得吗？ 啊，记得。 然后这次他卸任之前的这场音乐会也是和这个近现代作品有关，我觉得这是希姆拉特对这些作品有一种初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您不觉得吗？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他的应该说对现代音乐有他独特的情结，因为从希姆拉特就是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以来呢，他除了传统的德奥作品、欧洲传统作品之外，他确实也演出了大量的就是世界各地的现代音乐作品。 对，而且我知道他小时候愿望是想当爵士鼓手，我觉得所以他喜欢那些近现代作品可能跟儿时的愿望包括他的喜爱也是有关系的。 应该是这样。那我觉得而且有很多朋友也特别的关注，就是这个希蒙拉特他就是离开柏林爱乐乐团之后他会到哪里去。那么我想可能古典音乐圈乐迷们都应该已经知道了，他的下一个将接任的乐团将是回到他的祖国，就是英国，担任伦敦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 对，其实任期是3年，其实他已经在2017年，刚刚过去的2017年的9月份就开始担任了伦敦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了。而且呢，其实伦敦交响乐团看到他的归来也是显得特别的高兴，雄心勃勃。用拉特他说，伦敦交响乐团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当时呢，其实据说还有一个故事在这里哈，还有一点点时间说，他答应担任伦敦交响乐团的条件之一呢，就是要求在伦敦新建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厅。小斌老师，你知道现在世界级的音乐厅在全世界都很流行，包括汉堡音乐厅，我们知道。 对，汉堡的那个音乐厅，无论是它的设计的造型，还是内部功能的这种体现，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建筑。 对，所以当时呢，伦敦方面承诺250万英镑的基金用于支持新建音乐厅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后来呢，又遭到了多方的抵制。伴随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9月，拉特正式上任音乐剧的曲目的敲定。他再次呢将新建音乐厅的话题重提，但是呢，其实因为处于搁置状态，因为受到计划还有多方面的财政方面的抵制和争议，所以呢，伦敦政府撤回了用于新建音乐厅的基金。就因为这个撤回基金的举措呢，也是招致了音乐界的一片抗议之声。不管怎么样吧，希蒙拉特也是因为这个新建的音乐厅的提议，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不管怎么样，作为英国人的希蒙拉特执掌伦敦交响乐团，他在英国的权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好，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今年柏林除夕音乐会的现场吧。我们从我们的观察窗看过去的话呢，现在这个柏林爱乐音乐大厅的观众席都已经是座无虚席了，基本全都坐满了。现在离音乐会正式开始呢还有大约7分钟的时间。我看到这个从我们这个位置看下去，就是就是观众席基本上已经都坐满了。 距离演出还有7分钟的时间，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正在直播，还有联合音乐广播协作网为您现场转播的2017年柏林除夕音乐会。那刚才也介绍了今天音乐会的曲目，像有德沃夏克的狂欢节序曲、斯拉文斯基的双人舞，选自他的芭蕾舞剧众神领袖阿波罗，还有理查施特劳斯的奉献，以及摇篮曲、母亲的细雨、早晨、来自东方的三位神圣国王，以及伯恩斯坦在他100周年诞辰的时候，那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作品，是3个舞蹈片段，选择他的音乐剧小镇上，以及照顾好这所房子，还有肖塔科维奇的黄金时代组曲。那小斌老师，我们接下来再来介绍担任这次柏林除夕音乐会的次女高音吧，迪多纳托，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几乎每届柏林除夕音乐会都有器乐和声乐两 两部分的内容安排，可以更加满足更加广泛的听众的需求。此外呢，音乐会呢都由柏林爱乐现任的音乐总监或者首席指挥亲自来执棒，并且有最优秀的歌唱家和演奏家加盟。那么在今年的柏林除夕音乐会上呢，亮相的是美国当红的次女高音歌唱家迪多纳托，也是本次音乐会的另外一个亮点。他将演唱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的这几首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说到这位次女高音迪多纳托呢，她被称为当今歌剧界的女皇，这是一个美誉啊，赞誉很高。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呢，她就凭借她的专辑 Diva Diva 拿到了第54届格莱美最佳古典声乐独唱奖。那如今在世界歌剧的舞台上，迪多纳托的地位呢已经是如日中天。说到次女高音，小斌老师，其实在我印象中还有一位歌唱家的作品，当时呢我们在转播的时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呢是加兰莎，你还记得吗？ 啊，记得，也是在除夕音乐会上曾经登台演唱，应该是一位捷克的女高音女中音歌唱家。 我记得在今年的国家大剧院，加兰莎还是访华演出了，然后也造成了轰动。那这里还找了一段他当时听加演的那场柏林除夕音乐会加演的一首萨苏埃拉，叫做《炽热的爱情之火》。 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里是正在现场转播的为大家进行的柏林除夕音乐会，我们是北京音乐广播协同卫星音乐广播协作网为大家现场转播。那在今天晚上的音乐会上呢，则是受瞩目的柏林爱乐乐团，可以算是当今古典乐团受之无愧的头把交椅了，享有崇高的声誉。历任指挥中像尼基什、富特、文格勒、卡拉扬、阿巴多等等，都是各自时代中最伟大的指挥界的巨人，建立起了无比辉煌的传统。那西蒙拉特呢，是乐团现任的音乐总监，而在2015年的6月22号，乐团二度投票宣布基里尔·彼得连科成为了下一届音乐总监，正式担任2019到2020年的音乐季的，并且客座指挥。现在包括西蒙拉特在走之前的一个空白的时间，就是2019到2020音乐季之前的演出。 现在的话呢，离演出开始呢还有应该是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们看到真的是这个乐队的演奏员都已经来到了现场，而且的话呢观众席都已经是座无虚席了。我想呢演出很快就要开始了。 这里呢我们要推一下现场的这个声音给大家稍微听一下。其实呢现场也是因为当时呢今天晚上也有德国电视台的这个转播，所以呢在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听到他们现场呢也会放一些试音呀等等来进行。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联合音乐广播协作网为您现场转播的2017年柏林除夕音乐会。音乐会的上半时段的第一首曲目是德沃夏克的《狂欢节序曲》。 听到的德沃夏克的狂欢节序曲，那掀开了2017柏林除夕音乐会的序幕。 嗯，在今天的音乐会当中呢，席蒙拉特依然是非常耀眼的白头发，而且他穿着一个黑色的中式的礼服，以他以往的这种风采。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联合音乐广播协作网为您现场转播的2017柏林除夕音乐会。 第一首乐曲过后呢，台下掌声雷动，感觉到听众们的这个情绪是非常热烈。现在席蒙拉特向听众致意，下一首乐曲马上开始。 下一首我们要听到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双人舞。 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理查施特劳斯，刚才要即将听到的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而刚才听到是斯拉文斯基的双人舞。 对， 我们 是芭蕾舞剧《众神领袖阿波罗》，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但是音乐非常的优雅古典。 哎，风格类似于有点维也纳圆舞曲的感觉，但是我们印象中的斯拉文斯基是那么样的热烈，但是这首却超乎我们的想象。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理查施特劳斯的这个 五首艺术歌曲。 对，那个第一首应该是奉献。 嗯， 大家肯定应该期待着这个次女高音歌唱家迪多纳托的登台。 哎，乔伊斯·迪多纳托，刚才也介绍过，他曾是在2012年、2016年都获得过格莱美最佳古典声乐独唱大奖。他第一次和柏林爱乐合作过，那是在2015年。那一次呢，他凭借布廖兹的《浮士德的天谴》中的精彩表现，被媒体评价为拥有着天使般的声音，细致入微的令人神魂颠倒。在之后呢，他有几场与柏林爱乐的合作独唱音乐会上，他也证明了自己在艺术歌曲演唱上的能力。其实呢，在这几首艺术歌曲当中，我觉得也很考验这个歌唱家的这个艺术氛围，而且不仅是声音要好，还有艺术的修养。 嗯，是的，迪多纳托呢，他应该说是具有非常好，现在迪多纳托应该在观众听众的掌声当中已经走上了舞台。 嗯，其实呢，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呢，德国的电视台里进行现场转播。 对， 嗯，那我们看到电视台的主持人穿的也是像星光一般的闪耀，和迪多纳托也是有一种争艳的感觉。 好，下一首的乐曲马上开始。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理查施特劳斯他所创作的艺术歌曲，而担任演唱的是次女高音歌唱家迪多纳托。今天晚上她非常美丽，一袭短发，黑色晚礼服。 刚才连续两首奉献和摇篮曲，接下来是母亲的细语。 我们听到的是理查施特劳斯的《母亲的细语》，下面一首将是很美丽的一首早晨。 真的很美好。 嗯，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迪多纳托演唱的理查士劳斯的清晨， 非常温暖的音乐， 就好像是心灵的抚慰一样。其实迪多纳托的这个版本又让我想到了德国前任的女高音施瓦茨科普夫， 对，她也是以演唱理查士特劳斯的一首歌曲而著名的。 下面我们要欣赏的是理查士特劳斯的来自东方的三位神圣国王。